遵循方向，当未知逼着我们违规逆向，焦虑和不安不能住在心里，左上和右舵其实不是飞翔，一直光让影子推着我的背，像一对翅膀，一方一光感觉心被照亮，我只要听眼前外多少迷惘，专注和温柔请为我呼唤，一风一光让爱沸沸扬扬，滚烫大地温的地平线之外，期待从今后与你分享幸福落地，谁不希望方向，当未知逼着我们违规逆向，焦虑和不安不能住在心里，左闪和右躲其实不是飞翔，一直过希望。